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尼姑庵负责采买的张老头在买完米之后到酒楼当中饮酒，巧遇熟悉的山货商人一起聊天，在闲谈之中，张老头对尼姑庵的老当家妙来是非常的不满。那么他究竟跟这位山货商人都说了些什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您别瞧小庙不大，这个进项可真不少，您就管干这个，这些年呢您也发了。呸，我还发了呢。我小子，我告诉你，我在这庙里头年头可多了，庙来没来我就来了。庙来是谁呀？庙来就是那老当家的，他年轻时候受点刺激，婚姻跟金钱上啊受到了双重的打击。那庙里的老尼姑死了，我呢原来就是庙里烧火的，他来之后呢，哎，这庙就让给他了，我一直就在后边住着。庙里的是买东西都是我去，跟你这么说呀，这庙来啊哪儿都好，在这庙啊30年了，越老越混蛋了。哎，您这怎么说话呢？那老当家的我见过两回啊，哎，那也是有道的高僧啊，别看是个老尼姑，哎，稳稳当当的，哪儿不好招着您了，就是见不得钱，一拿钱呢什么下宗事都能应。这不这两天吗，就这么当的事情。怎么当的事情？老头子喝这两盅酒啊，酒后失言，把这话说秃噜了，话说一半又不好意思说了，我跟人说这个嘛，庙里这事不能外扬啊。老头子80多了，嘴底得有德行啊。老头子话到唇间呀，想往回咽，卖山货的一瞧，哎，您这什么毛病，再倒2两。哎，我不是这意思，我喝，我陪着您，我再给您斟点。庙里怎么了？吃人家嘴短呢，又给我厚酒钱，又给我添酒。庙里来了一对狗男女，傻。哼，我跟您说，我这山货除了木耳蘑菇，人参什么也有。玩去，我还管给他进人参，怎么意思？ 是这么一回事。老头子压低了声音，跟这卖山货的那么一小舌，在他们俩旁边这桌坐着一位，长条的包袱在桌子上搁着，弄俩菜，弄点酒，这吃着喝着。非这旁人正是铁头太岁冯坤。那说太巧点了，那是你要想让他巧他就碰上了。刚开始一听呢，冯坤不理会儿，哦，这老头子住庙里头，这卖山货的请他喝酒，一听说俩人压低声音，他练过他耳朵耳音好啊，他侧着耳朵这么一听，庙里有一对狗男女触动他心事了。他现在听不得这仨字儿，一听狗男女他就咬牙，怎么还跑庙里去了？我逮我媳妇儿和他这奸夫啊王福义逮好些日子了，逮不着啊，逮不着我也得管管闲事。这对狗男女要让我仿真了，我先拿他祭祭我这口刀，我出着我心中这个恶气。他可就贼着耳朵细听了，听来听去，听去听来，越描越像，越描越像。姓冯，一个冯大，一个冯大妻。铁头太岁冯坤一琢磨，哦，怨不得我在外边找找不着呢，躲他妈尼姑庵去了。嘿，你们俩可真会玩啊！就即便不是今天夜晚之间也不能饶了这对狗男女。结账，结完账拿着他的家伙，他可就出去等这张老头去了。卖山货的打听明白了，不过就是哈哈一笑，张大爷您甭管，嘿，这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您老八十多是修来的哦，这气还有完呢，骂完就完，别往心了去，再碰上我请您喝酒。得嘞，好小子。老头子吃饱了喝足了，把这袋子米扛起来，顺小酒铺出来。哎，他说的对，怄气还有完呢，得了，罪过了。在庵里头啊很少喝酒，这出来呀、啊，贪杯多吃点，我呀抓紧回去，说不回去还得回去、啊、背着这袋子米晃晃悠悠老头了走。铁头太岁在后边跟着，这跟踪太难了，为什么老头走得太慢了又负重，您琢磨琢磨，他提了长条包袱，有胳膊有腿的，他怎么走不像话呀，走着走他就得走老头子头了去，找地方歇着。就这么着跟了多半天才跟回小庙里，一看写着福德庵，今夜晚间来，我要这一对狗男女的性命。他才好到他走了。铁头太岁冯坤夜晚之间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心急如焚，这一着急现露行藏，怎么那么巧，他又得是巧，他天天晚上出来溜达碰不上，今天让乾坤意识王抱王双前给碰上，这才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投了走奔小庙，可就把王双全给引来了。来到了小庙之内，翻墙进来，他一瞧所有屋子里边都黑着灯，就这三间僧房亮着灯，他可就把刀亮出来了，亮出刀来贴着这窗户根摘耳朵，一听里边一对狗男女正在谈话。这老当家的可又催来了，他说今儿是咱俩最后一天。什么最后一天？待着，明天他来我还有话说。有什么话？你不就给钱吗？啊，我有钱呢，有钱不露这么花呀，咱俩在这小庙里真不雅塞个坐吃山空。再说了，住日子大了，我看这个老头子跟那疯老太太天天这么骂，回头再让你爷们冯坤知道了。嘿，这一说冯坤在外边这活可就压不住了。为什么？我还听听是不是，那要不是我给人宰喽，人没招着我，我进去以批评教育为主，吓唬吓唬他就得了。 这要是我媳妇跟这王富义，那我还客气什么？听着冯坤俩字他就不往下听了，喝骂一声好不要脸，抬脚一踹门进来了，进门把门就给关上，明晃晃一亮这口钢刀，他往屋里一走，王富义不认得他。王富义一看他拿着刀，就知道不好，再瞧冯大娘子用手一指他，哟，冯坤。王富义知道这是冯坤，提了刀来了，铁头太岁我活不了，扑通就跪下，磕头鸡奔碎米，冯大爷您饶了我吧，原封没动给您，花您的钱我照数赔偿，您把我饶了得了。冯坤给磕头，可把冯大娘子气坏了，都没出息，给他跪着干嘛？他活王八呀。知道铁头太岁冯坤不是人脾气，好，江洋大盗杀人如麻，我夫妻二人落到他手里头还能活得了吗？横着点吧，呵，这娘们可有心眼儿，真横还。嘿，我说冯坤，你甭横。他怎么了？啊，他为什么跟我有染呢？你成天都不回家呀？你说你三天两天都不回家行，您这一走，啊，少了少了，也得是二年，要一说多了。三年五年许您不回来，我可不能替你守着。我还告诉你说，打你走那天我家里边就断了吹了，要不是人家这位王大爷人家周济我，我就活活饿死了。你回来呀，你就应当打酒买菜看人家去，谢过人家养妻之恩方才是正理，怎么还拿着一口明亮亮的钢刀你跟着瞎比划呀？你拿着一口刀可要吓唬谁呀？奶奶，我要都是怕你这口刀，当年我也不敢卖切糕。你怎么样，在庙里头你还敢把我宰了吗？讨死的婆娘不但不求饶，舔脸向前一扬，这脸儿一露，他这脖子，俩口子这功夫来了，庙来给断出来了。今天是俩人最后一天呢，这磕头的也怂得不敢跑啊，这娘们又找死。冯坤气坏了，呵，好一张刁嘴啊，恩将仇报，我把你收留在家娶你为妻，我在外边这么豪横，人称铁头太岁，改了青头太岁了。这我能把你饶了吗？你挡着在一庙里头佛前，我就不敢宰你吗？这手一来的头发往前一瞪，他娘们自知难活，也不求饶，引颈闭目，铁头太岁也狠点，钢刀搭在脖项之上，噗，刀过人头下，血淋淋一颗人头，啪嚓一下往床上一扔，枪子就着这刀往床上这么一躺，这一枪子血血染禅房，宰了。王福义扑通趴下了，本来跪着，屎尿齐下呀，嘴里的说话也不清楚了，直说法国话。铁头太岁余恨未消，回头一瞧他，眉毛一条，眼睛一瞪，用脚一踩的前心，好啊，现在已然把淫妇杀死，还能留着你吗？他恶狠狠把钢刀往起一举，双手往下这么一落，这一刀王福义就完了。身后的门早开了，王双全进来了，王双全正等这节骨眼，王双全一瞧他捧着钢刀俩手起来了，王双全把自己刀往嘴里头一叼，伸俩手由他后头去一扳他两肩头，他这刀这么举着呢，一扳他这俩肩头，拿自己磕膝盖一顶他，砰的一下，一闪身，扑通一下，哼！铁头太岁哪吃过这亏？刀也撒了手了，人也趴下了。过去拿脚一踩他，嘴里边一松这口刀，把刀往他脖项上一架，别动！叫地上王福义，把！您再瞅王福义，连话都说不出来，他还敢绑铁头太岁？一个人绑一个人是男的。这也就是王双全，换别人绑不了，把王福义摁在地上， 单三扣双三扣，解中绳给绑了一结结实实铁头戴罪，不知道打哪来这么一位啊，铁头戴罪占理呀、啊、办这么些个坏事没当的占理，唯独今天这条人命他占理呀、啊、哎，我说这位义士，您可弄清楚是谁对谁不对，我铁头太岁冯坤也是人物自豪，今天我是本夫捉奸在床，我杀死奸夫淫妇于法于理，我没有责任，你绑我干什么？把王黄泉气的抡圆给这一大嘴巴，还混充自豪呢，给江湖人丢人啊，还铁头太岁冯坤呢，你别不要脸了，老实点待着吧。把他的容神蹬下来，把王府爷爷给捆了。为什么？这也不是人。王府爷明白点了，英雄您绑我干嘛呀？他是江洋大盗，我手里的有他行凶的证据啊，有确凿之证据，他刚才杀一条人命。就这大嘴巴，他打冯坤，冯坤挨完一嘴不言语，为什么？知道含着呢，知道吧？打掉俩也得往嘴里咽呢。打他这一下，王双全可抡圆了，他手上又有功夫，这嘴巴打的，整口的牙给打下一半去，这血也下来了，牙也脆了，把王双把这王富义打的懵了，他是救我是要宰我呀？就剩求饶了，说话又不清楚了。王双全一瞅他这模样，心里话说了，不是人呐，与人家的妻子通奸有染，勾搭本夫杀你的全家，杀人放火，要不是你兄弟把老太太给背出去，你的娘你的兄弟全死在你手，因你而死啊，到现在你有辱人家的佛门境地，白昼宣淫，害死冯大娘子，为你也人头落地了，你还在这儿胡说八道呢，我真恨不得这一掌击碎你的头颅。王双全越看得越可恨，刚才这嘴巴呀那还留着存量呢，这会儿一运气把这手举起来，恨不得这一掌拍他脑袋就给他拍死，刚这么一咬牙，身后的又来一人，差不多得了，我瞧半天了，您在这儿要把他打死了，到堂上这本夫可说什么是什么了，您可得留活命哦。一看门口站着一老头子，这老头子是干什么的？你是什么人？我就是这尼姑庵的。尼姑庵怎么还有个七八十岁老头子？这庙是乱啊，你怎么回事？你也甭犯愣，我跟你说说，这不都让您给逮着，想必您是位侠客，我姓张啊，我是庙里干什么事，这么一回事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来的，这人我认识，白天吃饭时他就坐我边上，大概我说话给他勾来的，这条人命多少跟我有点担心，这娘们已经让他宰了，他是本夫，杀死淫妇也不算什么，这个奸夫要让他杀死了，与他没责任，您打死可不成。我瞧了半天了，就是京官道府总要留这两条活口，老汉我再替您做个干政，方显得您是侠义出头。您贵姓？免贵，我姓张，张大爷。那他这庙里的事您完全都清楚，我太清楚了，他庙里头当家的是个老尼姑，您把他叫来吧。哎，这老尼姑小尼姑还都睡着觉呢，连疯老太太全叫起来了，大家伙到这屋一瞧，小尼姑吓得嗷嗷乱叫，王双全一瞪眼，都别叫，各回各的屋，不喊你们不要出来，谁出来弄死谁。小尼姑全害怕了，都躲了，老尼姑往佛前那么一跪，精诚哆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先别宣佛号，这庙是你的，这庙是我的， 你说这马氏怎么办呢？这马氏怎么办？我哪有主意？这庙里弄出人命来了，你就为贪图他的银两，这事儿你可摘了不清。那我摘了不清，那我怎么办呢？你说这，咱先别惊关，这个事情啊还有了。怎么了啊？我既然出头管这事了，这事皆由王福义身上所起，怎么发落于他，我做不了主，得听我娘的。你娘是谁呀？我跟他兄弟还有救他的这个豆房掌柜的王立，我们现在已然拜了把兄弟了。这样，张大爷您受趟累，您去趟小王家营，到小王家营有个豆房，豆房掌柜的姓王叫王立，他们那一共是四口人，一个老太太可就是王福义生身之母，有个王夫人是他二兄弟，还有王立爷俩，一共这是您四个，您全都给叫到此处，到庙里边咱们了这一桩公案。话音未落，疯老太太这么一听，小王家爷王立，老太太明白了，王立是你什么人呢？是我哥们儿。你们哥几个呀？我们哥仨呀。有妈吗？有啊，连他我们四个人一个妈呀。和这王立混了蛋了，我替他出来找媳妇儿，他怎么乱认妈呀？哎呦，我活不了啊。老太太您怎么回事？小王家豆房是我的呀，王立是我儿子呀。王双前一条好有造化的两个老太太，这才是积善修德的报应，您的造化来了。呵呵，您就是王丽的母亲呢，不错呀。那行了，张大爷把他们找来，您也算啊母子团圆。是是是，让他们快来，让他们快来。这儿让老尼姑庙来看住了这几个小尼姑，王双全让张大爷回王家营，把这尼儿四个可就接到了小庙。庙门关严了之后，杀人这屋封起来，全都到庙来的屋子里头。俩老太太可就见了面了，王丽跪来给娘子们一请安。老太太见着王丽眼泪下来了，搂着小宝不撒手。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全想起来了，这才有王双全走到了曹氏老太太跟前，叫了一声干娘，您这俩亲儿子现在我都给找着了，他通奸的那个女人已经让本夫给杀死了，铁头太岁冯坤也给捆到这儿了，如何发落铁头太岁冯坤，如何发落您的长子王福义，还请老干娘您拿一个大主意。曹氏老太太闻听点了点头，小小的尼姑儿并非是公堂，我年迈老偶也并非是州官，虽然我不是州官，此处不是公堂，我要了这一段公案，双全我的儿呀。娘，带那铁头太岁冯坤为娘，我亲自审问。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